感的近百倍。他重申一旦疫情管控放松，造成病毒广泛传播，长者重症和死亡数量将会巨大，大型的重症反而影响医疗系统，造成正常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将会是一个灾难。日本一艘观光船在北海道东北部知床半岛附近怀疑入水下沉的事故，共同社引述海上保安厅说，在现场海域附近发现四名相信是失踪人员，他们身体状况不明。观光船上有24名乘客，包括两名儿童，另外有两名的船员，一共26人。海上保安厅话，当地星期六下午接到观光船求救，报称入水。观光船之后联络航运公司，话船身已经倾斜大约30度，之后失去联络。出事的是一艘最多可以载65人的小型观光船。报道话，事发的时候现场风浪较大，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着上救生衣。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横澜岛的能见度维持在5000米以下。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曲内外都一样咁 sweet。包括 Jenny 自己因为疫情而要同亲人或者是另一半分开的，今次写歌的 Tim 同他女朋友亦都是一样，但仍然隔空一起创作，愿意同制成品一样咁 sweet。 作曲 Tim 曾永熙，填词朱林，编曲监制 Tim。 上晚四个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Jenny刚好。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东西星期日老店。咁啊，今日喺直播室咧，三位同事都要戴口罩啦。啊，米哈、周子欣、小弟马丁成，今日嘅题目礼崩乐坏。咁啊，好古老嘅名词啦，啊，大概嘅意思咧都系周朝到西周到春秋，咁啊形势大变啦，政治上边。就唔係以前周公嗰啲咁嘅格局啦。咁呢個禮咧，可能就係講制度啦。即係制度本來係八百年前，即係咩分封制咁樣，而而家天子都冇乜力啦。啊，咁啊，大家下邊啊一鍋泡亂曬。孔子呢班儒家嘅呢個理論家、道德家就覺得。喂，唔系路咯，即系点解咁噶？都系以前好咁、啊嗯，所以就有呢种讲法。咁啊，具体咧，就系、是、孔子见到话啲诸侯都唔守礼嘅，咁、嗯、啊，本来规定得好明确噶嘛，即系啲礼乐，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活動嗰陣時啊，啊，好似咩國慶幾多周年啊，建黨啊，諸如此類啦嚇，咁、啊、即係擺個陣出嚟。天子咧就八日，咁、日咧嘅意思即係個排行啦、你即係打橫就八個人，打掂就八個人， 舞者、 六十四個跳舞嘅，個排場咧只有天子先能夠用嘅。咁而家啲諸侯咧。佢就唔滿足佢六日，咁啊六六三十六都唔夠過癮，係要八百六十四，咁所以佢哋擺出呢個天子嘅格局咧，其實係一個現實嚟嘅，即、就、係、是、周王朝嗰個實力已經弱到不堪啦。 嗯， 咁人哋都唔使再尊重佢啦，嚇、即係呢個跳舞祭祀呢件事。就表現出嚟係對天子最大嘅挑戰，咁所以孔子就好唔開心。 嗯、 但係呢件事好過癮就係、是、政治往往同文化，甚至同藝術息息相關嘅。咁、我就諗起文化革命，點解係一場政治鬥爭，甚至係一場宮廷政變或者講武裝政變都得，軍事政變都得。为什么你说文化大革命呢那么有道理的。即是两位可能即是后生少少我就六十年代那时候经历过、开始真的从文化开始的。叫京剧革命。即是八句样板戏在文化革命当中呢是起到一个政治指标的作用的。那之前六三年开始的京剧革命呢、就係、是、啲老戲迷就覺得係有啲禮崩樂壞啦。咁、以前咧，梗係睇四大名旦啦，四大蘇生啦，咁梅兰芳死咗啦，這個程砚秋亦都死咗啦。但係尚小雲咧就踢咗佢去出北京，唔俾佢翻北京。咁老實講，京劇你喺北京做就係佢嘅地盤嚟噶嘛，同埋個文化、老北京人係唔係都識整翻兩句噶嘛？你整鬼咗佢山西陝西嗰啲地方，人哋唱秦腔啊，唱啲山西梆子啊，咁即係説話都唔啱，即係講説話都唔係京味。咁就係、是、當時政治上面就需要，而且話女人。唱男人唱女角是啲風之修嚟嘅，就唔再提倡。啊，馬連良嗰啲咁 top 級嘅蘇生就唔分配角色俾佢。即係你想做個好即係三四流嘅 Catalfair 都唔中意你做咁諸如此類。就係、是、政治鬥爭係從。文化系統甚至係從藝術系統開始嘅，咁一陣得閒先講埋《東方紅》嗰個大型革命歷史歌舞劇啦，咁聽下兩位高見啦。 嗱，咁啊，一嚟到講呢個禮崩樂壞咧，首先咧，我講翻我平時教書啦，教學生所謂禮同樂嘅意義喺邊？ 係 咁好多好多時我都會用一個比喻就係咧，嗱，譬如禮就係一啲好似頭先講校，我用校規啊，或者一啲學校裏邊嘅一啲制度。不得什麼，可以什麼，咁呢啲其實就係一啲制度、典章制度、 規範、 規範。咁、基本上喺個社會裏面呢，其實我哋都有好多規範嘅，例如要戴口罩先去得咩地方，咁你去到某啲地方就要疫苗通行證或者所謂氣泡啦，早前。咁呢個就係一啲咧，我叫做好硬性嘅嘢嚟嘅。咁、但係你要融入人心咧，其中一個嘅手法，我就覺得儒家就好聰明啦。即係早年諗到咧，就用埋樂，就係、用呢個文化嘅手段，就用呢個軟性嘅手段。譬如咧，六點半之前播電視節目嗰個新聞，就要播呢個國歌。咁每一日咧翻學嘅時候咧，嚟緊唔係每一日啦，而家暫時都每個禮拜一次，咁就要奏唱國歌。嗱，咁呢啲都係咧用一啲軟嗱好聽啲咧，就係啲軟性嘅手段啦嚇。有多人有唔同嘅角度去傳釋啦，咁就去將一啲咧我想要嘅一啲信息咧，就去傳遞落去俾下邊嘅人。呢、個禮樂制度加埋咧，係一個我覺得好綿密嘅系統嚟嘅、因為有硬有軟咧，即係硬嘅大家不敢越雷池半步，咁然後再加埋咧一個軟銷嘅過程，咁大家咧可能咧發自內心的認同，咁於是乎咧成個制度、成個文化咧就慢慢走出嚟。咁、但係今日呢個題目叫禮崩啊嘛，禮係個動詞嚟噶嘛，惡壞就慢慢腐壞，咁、個過程咧就當然係有一啲時間，呢啲所謂好嘅。傳統好嘅系統或者呢啲典章制度慢慢慢慢消失，或者慢慢慢慢咧變味啦，我哋叫做咁啊。一間可能都有多例子去講下咧呢一啲所謂變味嘅過程。咁、但係咧呢一個禮崩樂壞嘅問題咧，經常性咧就喺一啲，尤其是一啲比較我攞住一啲舊嘅道德系統去判斷，唔係你唔跟翻以往嘅規矩 傳統， 咁、你就已經慢慢有問題咯。咁嗱呢一個係我哋常常見到啲人講禮崩樂壞嘅情況。咁啊，一間可能會講下，譬如宋襄公啊嗰啲例子啊，即係呢個就好經典嘅宋襄公啊，打仗嘅時候原來要上個禮拜我聽阿馬鼎盛老師講戰車嘅故仔，喂要跟喂捉棋咩？而家打仗梗係以殺傷敵為上噶啦， 撞啊， 係啦。咁但係早年春秋唔係咁打噶嘛，喂你攞住春秋嗰套系統 指標 係啦，去戰國嘅時候去諗。喂，唔係好白，唔係好掂喎！你唔通而家係咪烏波爾同佢講，大家要企動動喺度，好難咁諗噶嘛，係咪先？ 你講到歌咧，我想插一句。如果講歌係軟性嘅一啲問題都冇，但係國歌咧就一啲都唔軟嘅。 係 你唱錯一句係拉得你嘅啦。呢樣嘢，而且當初嗰點解即係歌舞音樂呢樣嘢咁政治化咧？因為一開始。聲音啊，音樂啊，係好軍事嘅。你指揮一支部隊，一個人如果係眼所及，或者你呼喝命令所及，都係100人到嘅啫， 不能及太遠。 你冇可能及遠，戰場係咁生死攸關啊，即係瞬息之間。咁佢靠乜嘢咧？你如果帶兩三百人。甚至再上千人呢，就一定要有一個顏色，就是旗幟，一個聲音就是號角，或者是鳴鼓而進，鳴金而收，諸如此類，就靠聲音的。所以這個聲音呢是非常之軍事化的。那好了，你是聲音，我是聲音，那怎麼辦呢？那不同的部落一開始或者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的種族，佢嗰啲聲音就唔同嘅。點解四面楚歌呢？其實佢唔係話真係唱歌啊，大佬係嗰啲鼓號調緊兵啊。即係項羽一聽，喂呢啲我嘅嘢嚟嘅喎。咁唔通我啲兵去曬嗰邊？佢唔係唱歌，係鼓號嗰啲咁嘅調兵嘅，其實係密碼嚟嘅。啲啲嗱嗱啲啲啲嗱啲啲。咁我衝鋒噶啦，咁所以樂從一開始同個禮啊，係好強制性嘅推行嘅，唔係點解孔子咁嬲咧？ 係， 你跳舞你即係變咗，即係嗰啲天子先用得，而家你佔越咗咁樣，你即係造反啫。 係，所以即係喺。當時所講嘅禮樂咧，其實係相對住一個社會制度同階級制度。 即係話剛才老師都兩位老師都講得幾清楚，就係話禮樂好似表面上一個文化或者藝術嘅東西，或者尤其樂啦嚇。咁但係其實佢係相應住，即係天子有相對嘅樂係嘛？即係例如幾多係武者，幾多係陣容嚇，甚至乜啲樂器都係淨係天子可以用嘅嚇，即係諸侯係唔應該用。咁就係一個喺其實馬克思嘅講法咧，可能都係幾清楚嘅，就係佢有個底層嘅。即个政治经济底层咧，就系嗰个实际嘅制度结构。上层建筑咧就会产生文化同艺术啦。而个文化艺术其实系相应住嗰个下层嘅政治经济关系，本身应该系咁。咁所以礼乐崩坏嘅意思喺当时使用咧，其实就好似系嗰种脱钩啊，即系话个上层建筑同原本，我哋明明已经系约定俗成咗嘅一种，或者甚至系真系有法规去制定嘅嗰种规则同埋个纪律咧，已经开始瓦解。咁所以好特别嘅就系礼乐崩坏咧，喺所有时代都好似听到嘅，所有时期咧，你都会听到我哋嘅社会讲紧，我哋又禮樂崩壞啦咁，咁所以周志恩老師剛才講得幾好，就係話其實嗰個係未必真係涉及一個所謂絕對嘅價值判斷嘅，好可能係舊同新兩種唔同嘅階級嚇，例如中產階級嘅出現，佢提倡某啲嘅品味、某啲嘅消費方式，而嗰啲嘅或者甚至某啲自由主義嘅諗法就會。去對於過往傳統既有嘅一啲階級嚇，既有利益階級嘅嗰種價值觀咧，可能即係相違背，或者撼動到佢，咁就好容易出咗一種論述或者一種講法，就係禮崩樂壞啦，我哋唔再守某啲嘅價值。咁所以禮崩樂壞係一個好嘅題目，就係佢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咧就係冇乜歷史脈絡嘅，純粹就係講緊啲人又唔守禮貌啦，又冇道德啦，個社會開始係嘛，好多嘅價值觀開始唔同。第二個就是比較深層啲，甚至涉及政治同社會咧，就是每個時代嗰種嘅文化藝術相應住嘅階級制度嘅嗰種關係咧，開始脱離。即係呢一個係我嘅即係一個諗法。 個崩字咧，其實值得傾嘅。 嗯， 個崩字點解壞？就係個即係係個立場問題。崩咧係一個力度嘅問題。 嗯， 咁即係兩種新舊嘅。矛盾是整个历史时期几千年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但是崩的情况呢不是经常有的。 嗯， 这个崩呢是形容一个矛盾已经是对抗了， 嗯， 已经是尖锐了，已经是不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 和解不到。 啊，即是说议会斗争啊，甚至是即是街头啊，那些都不得了，即是要即是武力。咁樣去革命啦，咁呢個係好少有嘅，唔係話一個人話我想革命咁啊，即刻可以革命。你睇個社會到咗呢個地步未？即係舊嗰樣嘢，按馬克思嘅講法係舊嗰樣上層建築或者政治制度，再也不能適合基層經濟基礎嘅發展，佢壓抑咗經濟基礎發展，即係等於工業革命。佢先係經濟， 嗯， 先係有咗房車，咁一個人就叻過幾十個手工， 嗯，有機器， 話有咗動力機，有咗蒸汽機，甚至有咗電力嗰啲更加不得了。咁呢樣嘢開始咧，頭先米克你講嗰個中產階級咧，我個人係有一啲唔同嘅角度去講嘅， 嗯， 因為 middle class 咧佢。翻譯成中產階級唔係咁準確， 是 應該講係中間階級，即係等於三個世界咁啊！先係美蘇兩霸，然後係即係被壓迫、被呢個剝削嘅呢個國家同民族同人民， 嗯， 呢兩嚿之間係 middle class， 嗯， 即係第二世界其實好模糊嘅， 係好少人睇。 你唔能夠話喂，你而家人均有咗$2,000，你就係第二世界，唔係咁嘅。佢個中間階級咧，其實係有一個好深厚嘅新嘅社會基礎。 嗯， 佢代表呢啲即係而家講嘅西歐嚇，代表嘅市民階級。佢市民階級，你啲封建主喺皇宮、喺凡爾賽、喺城堡。我打唔過你，我走得過你啊！ 嗯， 我避開你啊！所以佢同東方嘅城市係唔同嘅。 嗯， 西方城市是商業城市，是商人自己在那裡、就是、聚集在一起，首先有個虛虛叻啲一個集集叻啲一個鎮，再叻啲咧，即係整個山欄，整個城咁啊，為即係自我保護啦。佢有啲民安隊啦，嗰啲同貴族嗰啲同王國王嗰啲軍隊係完全兩回事。佢石 Q 嚟嘅啫，其實 係 嚇。咁、啊、但係 冇種再石 Q， 佢嘅力量強咗。佢力量強咗咧，你即係封建主要睇佢顏色，點解咧？你冇錢啊嘛。你啲錢邊度嚟咧？你啲錢係收租啫嘛。你整幾隻羊，幾隻豬？整几粒谷有几多钱呢？喂，大佬，我嗰啲商人中横四海，全世界都即系一转手就万利，系嘛？你要统治，要军队，要打仗，要钱，你问我攞咯，问我攞得，你俾啲权我咯，即系俾翻少少承认我呢啲工商界嘅特权。你以前系冇嘅，而家你要俾我，咁啊大家倾咯。所以每次。國王又好，點啲領主又好，佢想要錢要去打仗，或者佢要自己天即係 FIFA 自己玩。 咁你問我攞得，每次問我攞，我每次攞翻多少政治權利咯？ 交換 係啦，所以到實在大家對抗國王同呢個中間階級對抗嗰陣時咧，爆發衝突，甚至戰爭，甚至革命，嗰陣時先有個崩。即係個崩字，即係本來話領主喺我呢塊地上面，我有初夜權嘅喎、啊，即係我唔一定個我去，即係睇到你阿烏咁，我唔去過水咯，俾錢咯，即係俾錢嚟逐呢個銅精咯。咁呢種初夜權嚟到市民佢哋已經係即係大把金羊銀羊啦，仲玩呢啲嘢咪？ 唔使你啦， 唉，揾錢搞掂啦咁。咁到真係要崩嘅時候咧，中國好明顯嘅就係頭先我講嘅孔子，佢係一個大思想家，一個大政治家，大教育家，佢係好高度咁集中睇到呢啲回事啦。佢係生活喺呢個禮崩樂壞，所以佢提出嚟，喂唔掂喎，而家係已經係天翻地覆噶咯喎，本來天子係天嚟喎，而家你班友個都想做天，咁邊有咁多天啊？咁我拜边个啊？所以佢由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佢系敏锐咁感觉到呢点问题，佢系企喺古老嗰啲已经落后咗，已经要衰亡嘅嗰个统治阶级。 系， 所以佢讲出呢个崩字咧，系佢觉得好震撼噶啦。 系， 甚至佢见到一个胡佬都话。喂，呢啲咁嘅胡佬，佢胡佬嚟嘅咩？胡佬系咁嘅咩？咁其实借题发挥喺度发老皮， 系 佢又睇到整个社会已经系唔同嗰回事啦。啊，头先阿周老师佢讲嗰个宋襄公嗰个故事，啊，宋襄公其实依礼而行嘅、哦，不鼓不成列，即系个敌人都未排好队，我唔会打你咁。即系胡亚东梗系话你蠢猪啦，但系以前系咁噶， 守礼 堂堂正正，大家摆出嚟咁，然后喂开始嘟吹鸡，大家斩咁， 争在握埋手先 啊！咁佢打败咗仲唔认？打败 咗三射啊嘛， 系咯， 话你班友都唔遵守礼嘅，礼系乜嘢咧？不擒二毛啊嘛，你睇我都有白头发，你仲拉我啊？不傷再傷嘛，嗰、那個已經即係流血啦，包扎緊你，你仲斬佢？喂，大佬，人哋嗰邊唔斬咗你頭落嚟，點領功啊？所以係兩種唔同嘅作戰方法。一陣得閒，你可以講下，即係俄烏戰爭呢啲都係禮崩樂壞。 得， 仲有時間，仲有時間。繼續 好繼續講係咪？係喂，咁啊頭先講到咧，即係我聽得出咧，馬老師想講嗰個咧係一個即係有少少先後次序嘅，即係禮崩樂壞咧，應該係禮崩就係比較嗱樂壞就不嬲有壞嘅嘢嘅，一間我哋都講下嗱，譬如嗰啲魏樂啊、韶樂啊嗰啲咧，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定嘅約定俗成嘅基準㗎啦，咁啊一間我哋再講啦，咁啊。點樣去到嗰個位置，我哋睇到咧嗰個大崩壞嘅情況。我諗而家成個大環境都係啲咁嘅情況嘅。 好，我哋聽埋新聞翻嚟，繼續講呢個禮崩樂壞。講下電話18723111啊！呢個一陣大家可以打電話上嚟，大家一齊傾。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钻石山月亭轩第二座和第三座的围封强检完成，883人接受检测，发现三宗阳性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另外，当局派员到访398户，当中90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至于任何在今个月10日至23日期间曾经身处月亭轩第二和第三座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的时候不在受限区域，亦都需要最迟在明日强制检测。沙田新田围村风围楼凌晨发生火警，一名男子涉嫌纵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要进行心肺复苏。警方说凌晨接报说风围楼19楼一个单位起火，到场之后在同层的梯间发现一名57岁怀疑与案件有关的男子，迅速将他控制，检获两把怀疑涉案的刀。被问到那名男子精神是不是有异样，警方说会是调查方向。消防和救护队说几名伤者需要送院，其中两人严重受伤，心跳暂停，需要进行心肺复苏。一名伤者因为吸入浓烟呼吸困难，另一人背部有一成皮肤以及烧伤，另外两人觉得头晕不适。消防又说到场之后分队行动，其中一队到火警单位灭火，其他队伍负责爆破救人。北角昨晚发生凶杀案，一名19个月大的女婴死亡，她的24岁母亲怀疑涉案被捕，正是被扣查。现场是英皇道301至319号丽工大厦。警方大约昨晚9点半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一名女子和一名的女婴倒卧单位。警员赶赴现场，发现女婴昏迷床上，颈部有伤痕，现场证实死亡。她的24岁母亲颈部有伤痕，清醒被送往东区医院治理。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女婴怀疑被人勒死，将案件列作凶杀。她的母亲怀疑涉案被捕。警方在案发现场检获两封遗书和一些的胶索带，怀疑和案件有关。女婴死因有待验尸确定。内地新增1566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有20230宗，两项数字都以上海最多。上海新增1401宗本土确诊，无症状感染有19657宗。内地新增39宗死亡个案，全部都是来自上海。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 按翻一啲外国嘅资料，奥密克戎再感染咧，都系一个担心嚟嘅。Covid 好翻，影唔影响打针咧？咁其实同一个未中过嘅人都系一样咁评估啦。如果你身体冇一啲急住一定要即刻医咗先嘅，都系可以按时咧就打针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60分钟走遍世界。 沙特阿拉伯一间铁路公司破天荒招聘女驾驶员，吸引了28000名女性应征。 间铁路公司最终聘请了30名女性，受训之后将会在今年底开始工作。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感染数字继续是呈一个下降的形势，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 整体的疫情其实慢慢就会回落，但是我们疫苗接种率依然都是要大幅提高，尤其是长者方面和儿童方面，还有继续譬如在室内一定要戴口罩这些的规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繼續講呢個禮崩樂壞，咁咧直播室有米哈、周子欣、小弟馬鼎盛。咁啊，頭先話講打仗啦，啊講呢個俄烏戰爭啦，咁俄烏戰爭咧就即係禮崩都好緊要，樂壞都好緊要。以前即係一講到打仗 ，OK， 先禮而後兵。 嗯， 即係打仗你要話俾國內人民聽，又要話俾全世界聽。 嗯。 点解我要打佢？ 出师有名。 佢衰成点样？ 嗯， 咁我又唔系话打打嘅，我同佢倾过嘅。我话你咁，我就唔打你。佢唔制，佢反而要我咁，咁所以我就打佢。 嗯， 咁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系咁噶，即使你系奸。啊，德国做一啲奸嘅动作，话波兰先打佢嘅咁。都是要奸都要扮一扮的， 有个理由 啊。咁即系你打咗波兰咁，然后法国英国就话你唔啱咁都要俾个界限你嘅，即系话喂你氹翻转头，如若不然我就喐手噶咯，咁都系要讲一讲嘅。点解咧？因为打仗系手段，唔系目的。咁啊，幾千年嚟即係打咗唔知幾多十萬次仗，但係個目的都係為咗和平嘅。 嗯。 但係問題係和平係要有我規矩嘅和平。 嗯。 要你屈服嘅和平，咁大都係和平。 嗯。 啊，咁但係而家唔係喎，你睇下普京，首先佢就唔理咁多，就宣布係鄰國嘅呢個叛軍。 嗯， 是合法的。 嗯， 而且话我撑佢 解放嘅帮手。 我承认佢是国家咁。咁，然后咧，佢又唔够胆话战争，佢话特种 军事行动， 特种军事行动， 去到中间先改啫， 仲话系维和行动。 嗯， 啊，咁即系奸得嚟咧，叫做咩？有一种说法叫做食相难看。 嗯。 即係你阿嚼噶啦，你食緊噶啦，不過唔使食到咁樣，即係天地都係咁，又舐口水咁核突啦，咁食相難看。 嗯。 咁但係點解佢食相難看咧？點解喺戰爭呢上面都表現出呢個禮崩樂壞咧？咁我大家可以討論下。 嗯。 我覺得咧喺成個過程，我哋有一個地方我一路都唔明嘅，咁啊今日馬老師喺度，我都想請教。佢以前喺呢個哈利米亞事件咧，嗱嗰陣時佢一嚼完哈利米亞之後咧，咁啊要搞一大堆嗰啲扮似好似嚇，又要搞下啲選舉啊。嗱，佢 冇聲評啦。 係啦，而家佢喺頓巴斯地區都有想做類似嘅嘢嘅，但係個先後次序咧就真係好重要啦。因為你應該喺嗰度咧，就當地嘅人民就做啲所謂獨立嘅公投，就做一啲所謂政治嘅動作，因為 有內應咁啊，應該 係啦。咁然後喺個過程裏面咧，仲要做好多嘅嗱，譬如喺教育上面嗱，而家佢頓巴斯地區都照樣有部分地區開始開學添啊，我見到開始學俄語嘅。咁但係咧，今次佢係好得意喎，佢先用特別軍事行動行咗先，打完之後嗱，亦都唔係好順利啦。我哋唔知點講啦，可能嗰個過程裏面唔係我哋預期咁順利，或者佢嘅角度係順利啦嚇。咁如果係咁嘅情況，點解佢今次嘅食相係咁特別嘅咧？ 呢啲都係無奈嘅。佢都想係好斯文，即係好似希特拉，我話想要蘇台德區，咁你乖乖地俾我。我食埋蘇台德區，攞埋呢個斯洛伐克嗰邊，咁你又乖乖地俾我，咁咪和平咯。 嗯， 係嘛？波蘭都係咁噶，就係你老老實實唔抵抗咁樣。你好似法國話巴黎係不設防城市，咁咪和平咯，我唔炸咯。但係普京做唔到呢點啊嘛，兩方面，一方面佢嗰、那個你話公投，其實公投嘅頓巴斯唔掂嘅，頓巴斯嗰兩個州頓涅茨克啊、 盧甘斯克 啊，佢兩個俄國人都俄國族都俄羅斯族都唔係佔多數嘅。 嗯， 咁你如果真係公投，你唔係攞支槍指住，或者你唔搞舞弊嘅話咧，你公投反而你要走人喎、 嗯。 你唔同克里米亞，克里米亞即係俄羅斯族真係佔多數。 嗯， 佢公投實得嘅，同埋佢點解克里米亞攞得咁順呢？就因為嗰個塞亞斯多波爾嗰個軍事基地，從來都係佢佔住嘅。 嗯， 即係黑海最大嘅一支海軍力量喺嗰度，係。呢、這個烏克蘭獨立咗以後都不能染指嘅，咁、 嗯、 你冇得好講啦。軍力就講明一切啊嘛。我而家控制住呢塊地方，支槍指住你，咁你有咩説話講啫？咁、 嗯嗯、 所以克里米亞就佢攞得好順，頓巴斯整個地區就完全唔同啊嘛。你雖然而家話離得我近，我大炮又打得到，飛機又飛得到。咁但係唔係你地頭啊嘛，天時地利人和你都唔佔、嗯，所以佢唔係唔想食得靚仔啲噶，整翻條餐巾噶。但係兩方面都唔得，喺禮方面又唔得，喺惡方面又唔得， 喺軍事上都唔得。 咁啊硬，即係硬嚼咯。咁而家硬嚼嚼唔到落嚟，佢真係咧，而家咩導彈、咩核彈都攞出嚟炫耀啦，即係其實核俄渣啦。咁成個世界睇落嚟，其實係好可笑嘅， 進退失據 啊，好可笑嘅、嗯。用普通話嚟講，小丫小丫就咁嘅咋咁啊？咁啊諗住即係大家都諗住，喂，雖然你衰，但係你應該贏嘅喎、哦，而家應該贏得好快，咁打成 閃電戰嘅開始話係 咁。啊咁佢而家都冇奈何，你睇個視像裏面同個國防部長講嘢嗰陣時，攣住張台，哇！真係好無奈啦！而家佢已經、都唔知跌點落台。 剛、才馬老師講，即係打仗嘅時候，其實軍事實力照計應該係最基本或者應該最重要嘅部分。咁但係喺現代戰或者近代戰，究竟禮仲扮演咩角色嘅咧？軍事上，即係以前講軍事就係話，例如即係陣前，我哋都仲要守一啲禮。咁好似係守緊一啲即係人倫嘅規則或者禮儀啊，但係去到現代就好似變成國與國之間有一啲外交嘅禮儀要去遵守。咁但係呢個就係經常都大家唔明啦，即係禮喺一般嘅一個正常日常生活裏面好似我嚟規範住大家人倫關係。咁但係喺軍事上面，禮又係一個咩嘅角色咩功能？ 有嘅。頭先我哋講，即係以前打仗都先係要。書面來往先要談判。拿破崙打莫斯科之前，都同呢個俄國沙皇大家要見一見，傾一傾啊嘛，傾唔埋先打噶嘛。冇話一個突襲咁樣就好似炸珍珠港咁偷過去。其實炸珍珠港佢都唔係想咁嘅，都想走埋個程序嘅。佢衰在走唔好啊嘛。你咩理由唔理？但是當時他派了兩個大使去談判、真的想說我那裡炸之前起碼有五分鐘我跟你已經宣了戰先了， 程序上是過了， 他衰在這樣都做不到這樣被人家罵死他嘛、即是打仗你輸了，你道理到最後一步你都說不通、但是你說為什麼現代的禮不能夠進行呢？ 就要解釋到點解普京輸得咁不可思議？佢輸到佢而家都揾唔到理由，其實就係個社會發展得太快。社會發展到嗰個電子戰、嗰個信息戰，已經係走前咗好多步啦。你而家仲講我有幾多坦克、有幾多大炮、有幾多飛機、有幾多軍艦、有幾多導彈？ 呢啲已經係等而下之嘅啦。 熱兵器有變翻冷兵器，變翻電子兵器。 唔係，佢即係話鋼鐵洪流已經係遲咗嘅啦。哪怕係加埋核落去都唔得。而家係講緊硅，講緊鈽，講緊晶片。 嗰只龟， 系啊， 物料龟。 佢讲紧呢样嘢，呢样嘢如果你输咗咧，你真系有力都冇定使嘅。 嗯， 你瞄边度啫，打边度啫，人哋嗰个电池已经过冚咗你啦， 干扰咗你， 你变咗导弹冇得导啦。 嗯， 咁你要即系要叫做咩饱和轰炸？ 嗯， 啊，而家嗰个即系图22M3，佢好似 B-22 咁样。总之就炸弹要大碌啊，三吨唔得，六吨唔得，九吨、啊，实在唔得要核武器噶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咁啊嘛，人哋首先一个系要精确打，第二咧精确到乜嘢？我老实讲，而家就杀咗普京就乜事都冇啦。就咁简单啫嘛。其实呢啲智慧系中国人几一千几年以前杜甫已经讲咗啦。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吓、呢、這个立国自有疆，何在多杀伤？佢就咁啊嘛，百万军中斩咗个头，咁已经系夏侯渊冇咗，黄忠已经赢咗啦，定军山仲使乜打咁多啫？ 嗯、 啊，所以今次普京呢件事咧，亦都好反映到今次我哋讲到，就系、是、当佢行紧嗱，我当佢赢啊，我当佢今次真系有机会赢咗啦吓。咁、佢到最多咪系一个霸政，一个霸道，佢行唔到所谓传统嗰个王道啦。咁今次另外一个情况就因为文宣战呢个部分，亦都系我哋今次讲嘅其中恶嘅部分。 嗯、 其实咧，我唔知啊，我直接讲咧就觉得输到七。彩嘅今次嘅文宣战，因为如果我哋早睇翻较早之前俄罗斯嘅文宣，嗱唔系计佢自己内部嗰啲啦， 即系讲国际间， 国际间，譬如 RT 而家基本上就冇人，即系呢个俄罗斯嘅通讯社冇乜人理噶啦，除咗某啲国家、某啲地方嘅人会中意睇之外，咁。 甚中意睇，冇得睇地 啊！OK。咁另嗰個情況就係、是、咧，譬如嗰陣時係唔係普京我唔嫁啊嘛。當時講到嚇，好多人有呢啲咁樣嘅對俄國呢種大軍事集團，佢唔係淨係講緊佢嘅力量，係對於佢力量嗰種痴戀。 嗯、 而嗰樣嘢其實係建基於類似你睇荷里活嗰啲片，拍咗咁多，甚至乎當然希特拉都會拍啲《意志的勝利》。 所以歐洲嘅某啲極右政黨嘅即係要員都崇拜普京㗎。 系啊， 不過近排就靜曬啫嘛。 睇下今日馬尼立堂贏唔贏到啦咁但係呢個就好明顯見到咧，我哋嗱都唔好講到行黃道咁誇張，但係你要有制度。嗱，今次做唔到制度啦，做唔到一個所謂嘅正式，佢都唔敢宣戰啊！我形容係今次都唔係一個戰爭，成日猛話你再係咁我就打啦，正式戰爭啦咁。 其實偷襲嚟嘅， 其實 係入兵仔嘅啫，打咗東北又東北事變，又華北事變，又支那事變。 嗱、咁你啲文宣 一路冇宣戰㗎， 係啊。譬如而家嗰隻莫斯科號，咁而家大家明顯睇到佢喺個暴風雨之下沉沒喎，開頭，咁而家明顯見到，咦，好似好平靜喎，波平如鏡喎，當時發生咩事呢？咁嗱，呢堆嘢加加埋埋咧，所以我哋亦都印證咗一樣嘢，就係禮同樂係要加埋一齊咧，嗰個政權先得以穩固咯。我唔知係咁講啱唔啱咧？ 我唔知係咪穩固，不過有一個好肯定嘅就係喺軍事嘅即係事件裏邊個禮嘅作用，有陣時係。亦都係為歷史服務，喺歷史嘅嗰個洪流之下，你點樣去被判斷？即係點解偷襲珍珠港之前都想去走個程序、就是？就係喂之後就係一路講落嚟都係偷襲事件嘅咯，都係一個即係唔公義嘅一個，即係點樣都即係公義就可以再討論啦。但係喺一筆程序上，你唔公義，我守到個例，咁然後就會被第一個救病。咁所以喺戰爭裏邊，喺個歷史嘅大嘅框架裏邊，邊一個佔到所謂嗰、那個？道德的高地呢，即其中禮是一個因素，即它當然不是絕對因素，即到最後可能判斷的是誰侵略者、誰被侵略等等，但起碼在第一步裡面，禮有時候是一個最快去令人明白和去判斷一個所謂即你那件事行得正當與否的一個即切入點。 你說不守禮去崩那些禮、有時候是不得已的，即係日本點解佢要偷襲珍珠港？即使佢係想走程序，造成唔係偷襲，但係佢都係偷襲，就因為佢係弱勢嘅。佢弱勢嘅，如果唔利用呢個突襲取得戰略嘅主動權，甚至係取得 戰役的主動權咧，佢連一開始都贏不到嘅。 嗯， 咁我哋睇佢幾次崛起，打清朝又係偷襲，不宣而戰。佢打豐島之戰嗰陣時候，根本就未打，而且佢掛支美國旗嚟偷襲。 嗯 嗯， 啊，而且仲要打人哋啲商船，就是、英國商船， 係 即係不顧一切啦，搲爛曬塊面噶啦，就。不理乜嘢，首先要打赢。如果打唔赢，一切都唔使谈。因为如果按军舰比，清系比佢高几级噶。如果世界排名，清系十名以外嘅，佢系十名以内清大清。日本系十名以外嘅，佢唔靠偷袭就堂堂正正打咧。唔好讲输赢，即系佢一定赢唔到，输唔输一件事，因为。好少人即係睇日本中日戰爭嗰、那個係睇到真正嘅歷史，就係、是大本營日本大本營喺天皇舉行嗰個御前會議嘅時候，呢、這個大本營軍部係提出個方案嘅，係、日本可能輸嘅。已經講得清清楚楚，最好打贏啦，即係消滅咗北洋艦隊，咁啊制海權攞到就陸戰一定贏啦。如果攞唔到制海權，打成和局，即係兩敗俱傷或者點樣，咁就守住三八線，即係平分朝鮮半島。如果實在唔得，係打輸咗都有呢個可能，就放棄朝鮮半島，退翻本土，據險而守。他哋知噶，佢哋交俾天皇都是话：大佬，我唔包赢噶，你赌唔赌？啊，而家赌有可能赢，唔赌一定赢唔到。天皇咪打咯咁啊！所以你跟住打俄罗斯又系偷袭噶，完全不宣而战，零不冷又水雷又鱼雷咁样，即系整鬼咗人哋嗰个旅顺港。 系 咁对美国都系咁。歸根到底打呢三仗嗰陣時候，佢都係以弱對強。 喺講開天皇咧，最近有套紀錄片就上畫咧，就係、是、講三島由紀夫即係、就是、以一人之力去同呢個東大嘅全共鬥去辯論。咁啊，關於天皇咧、就是，就係因為三島由紀夫就即係、就是、表面上啦，至少即、就、係、是、都係即係崇拜天皇。咁啊。个古仔就系讲佢即系中学时期收过天皇嘅一只表啦，因为佢考试考得好，咁但系后来就慢慢即系对于即系当然涉及到军国主义啊等等，咁亦都涉及到二战之后即系天皇嗰个人格化，即系从一个神格变成人格之后，系啦，咁啊造成一个即系当阵时日本国内嘅一个即系两极啦，系嘛，即系一边就系左派，一边就系觉得需要去挑战整个即系一个皇权制啦咁。然后三岛咧就即系以崇拜天皇之名同佢辩论，但系当睇纪录片嘅时候咧就几有趣，就是、因为翻去嗰个就系、是、如果我哋从一个好简单嘅异化就系、是、哦咁啊三岛就系极右啦，咁啊就系中意天皇啦，咁啊觉得当时即系要推翻皇权就系一个礼乐崩坏嘅时候，另一方面。東大的全共鬥就覺得喂應該要崩了他，因為個禮樂和制度已經 不妥當了。但是當他辯論的時候呢，就發現其實他們有共同的共通點，就是原來兩個都是恨鐵不成鋼的，就是覺得大家都是想找回那個好些的制度或者改善的制度，只不過一個就是覺得舊有制度是崩壞了，但可不可以修補那個制度，另一個就是舊有的制度已經崩壞了，那不如放棄這個制度，咁然後就造成嗰個所謂嘅辯論嘅兩極，但個辯論中間路線咧就出現於，其實唔係喎，我哋有共通點喎，就係我哋有第一個共通點就係覺得我哋社會係面對問題，嗰個禮樂真係崩壞咗。第二就係我哋有共同敵人，就係、是、向外嘅敵人，喺向外面對向外敵人，或者喺個辯論裏邊佢哋用他者咧，好專業嘅評論嚟嘅喺裏邊。究竟我哋係咪應該先團結咗 去處理咗對外敵人，先再處理我哋禮樂嘅問題咧，咁就導致到一個即係幾有趣嘅討論。 講到尾都係咧一個咧喺在上層結構嘅一個崩塌，即係頭先馬老師一開頭講解題嗰度個崩咧係所有嘢嘅源頭嚟嘅。如果嗱本身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嘢咧，恆常以來咧都有好壞之分，所以喺禮崩樂壞嘅壞字咧，如果我開頭講緊話有動詞就係慢慢變壞腐爛嗰個過程，但係其實本來就已經有啲客觀嘅標準講一啲人好一啲人唔好。 判斷 嚟嘅，例如係譬如樂咁講翻音樂啦嚇，音樂裏邊有啲可能灰任灰度嘅，呢啲自古以來大家都有爭議噶啦。但係隨住社會變化，可能裏邊牽涉到一啲唔同嘅意識形態上邊。 我哋有朋克嘅音樂啦， 係啦，甚至乎而家可能有一啲所謂rap 啊，或者即係嗰啲嘻哈啦嚇 ，hip hop 係啦，咁裏邊有啲次文化加入咗落去咧，可能佢裏邊嘅意識形態亦都唔同咗，甚至乎加入咗唔同嘅元素落去。咁我哋呢一啲咧，我哋就唔係即係最重要嘅問題。但係如果講緊頭先你成個禮崩樂壞就係當。如果我哋一個上層結構，我哋覺得嗰樣嘢由嗰個系統裏面，譬如任某啲嘢我哋不能接受嘅，成個社會咪一個好強烈嘅系統去壓制嗰啲未能夠嚇符合當時標準嘢咯。嗱，但係當如果嗰個上層結構或者甚至乎講緊成個政治系統咧，都係唔能夠達到嗰個所謂公義嘅基準或者目標。咁於是乎嗰堆所謂次文化或者有問題嘅嘢啦，喺啲傳統人眼中就話：喂，你個上層嘅人都唔能夠達到嗰個所謂道德嘅指標，你憑乜嘢去話我呢啲嘢有問題咧？ 不過呢個有個小爭議，唔係小爭議，有個爭議嚇。個點就係其實去到現代化社會、近代社會，我哋有法律嘅，係 啊， 即係我哋唔需要再用嗰個道德標準或者禮樂去進行社會判斷嘅。因為我哋應該讓個社會有唔同嘅創作、唔同嘅說法、有唔同嘅行為，但而法律咧就係嗰個底線啦，就係、是、只要佢唔過嗰個法律咧，咁我哋就接受佢咯咁。咁但係所以禮樂究竟仲有冇功能咧，就成為咗一個會爭議嘅地方。 唔係咁睇嘅，係咪啊？即係禮同法係兩個唔同嘅概念，但係佢哋喺社會上咧都執行同一個目標。法咧就係底線，你觸佢咧。就要受強制噶啦，禮如果你觸佢咧，你係會受到道德嘅譴責，同埋輿論嘅譴責。比如講你喺公眾地方食煙咁啊拗啦，啊抬頭睇下有冇鹽蓬先， 係咪室內先？ 係乜鹽蓬都係噶， 室內 啊。咁呢樣就未到話要報警拉你食口煙啫嘛，大佬係嘛？咁就。即係禮就首先控制到呢一點。我哋睇武俠小説，成日有啲老人家或者係即係長者長輩就話小子無禮咁嚇。即係雖然你係同我鬥劍，即係生死相搏，但係劍道都有個禮字噶嘛，係嘛？即係有啲哪吒招數唔能夠使噶嘛。咁如果講到非禮咧，咁就犯法啦，已經係。但係非禮喺呢個古代社會咧，佢唔係一個犯法嘅嘢。佢就話你即係已經逾越咗禮呢一條啦，話你唔係一個上等人啦，你係一個即係總之係比較粗魯咁樣嘅人。即係未到犯法，所以禮同法都係維持社會。攞而家一句説話嚟講，就係維穩嘅。你唔好挑戰呢兩條線。你如果守禮咧，你其實好崇高嘅。即呢個禮咧係可以維護社會，即係各階層之間咧係各安其分。個分咧其實係禮一種尺度嚟嘅。如果各安其分就冇事咯。你係跳呢個八日又好，跳六日甚至是二日。喂，是都有二日喎。但 係 大多數人連事都唔係喎，你就唔可以入喎，你唔可以亂咁跳喎，咁大家都守份咧，自然個社會就安定啦。但係有啲話唔係啊嘛，雖然我係諸侯，但係我啲力量大過你天子啦，我做乜唔跳得啊？咁就產生崩嘅問題啦。開始係未到崩嘅，跳一跳都唔使崩。但如果你到汶州頂嗰陣時，咁就崩啦。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 1872313，如果有電話，下半個鐘頭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傾。禮賓，我 1872311。 3.8% 至25.2%不等，当中以严重弱智人士宿舍名额最多，有4500多个。大部分项目的增幅都是来自来年陆续开展服务的小榄综合康复服务大楼。另外，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儿，罗志光说，到校学前康复服务至今年度将会增至大约10000个名额。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横澜岛嘅能见度维持喺5000米以下。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咁喺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环翠村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队东区医院。而较早前咧，石排湾道咧有爆水管啊。咁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跟田湾街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系解封。清明封路方面啊，喺柴湾坟场，而家车辆咧。仍然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但如果交通挤塞的话，警方可能会封路，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有大窝口德士古道69号上文苑、鸭脷洲李东村东日楼、上水彩园村彩平楼、沙田广林苑福林阁、葵涌华丽村喜丽楼、屯门新围苑新焕阁、慈云山慈乐村乐旺楼、茶果岭丽港城12座、香港仔嘉龙苑嘉平阁、屯門龍門居3座，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Vaccine có thể được cung cấp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繼續講我哋禮崩樂壞，喺直播室有米克、周子欣同馬鼎盛。咁禮咧唔一定係皇帝到庶民之間咁多嘢嘅。其實具體嚟講，即係禮點解有時崩咧，就係不得已。咁《三國演義》有一個古仔幾過癮嘅，係小古仔嚟嘅啫。就話説咧，袁術咧想帮呢个吕布做儿女亲家，咁啊帮佢仔向吕布嘅女求婚，咁啊吕布就问佢嘅谋士陈宫，佢话喂，而家啊袁术想搂我做亲家，咁啊个礼点安排咧？即系当时汉朝嘅社会系有区别嘅，行聘礼咧系一个好严肃嘅事情。因为到时诛九族诛埋噶嘛，咁行聘礼个过程非常之繁复，咩三媒九礼之类。咁如果系天子系嫁女或者娶新抱咧，咁啊要有一年嘅时间准备啊。咁而家袁术佢拥有咗呢个全国玉玺，咁以后可能称帝噶，咁我哋一年咧，咁陈公话不可。话你不可咁啊，按诸侯咯，诸侯半年啦，都不可吓、啊。我系诸侯，你都话不可，咁唔通嗌我做大夫要等三个月咁？陈公话你即刻送个女过去啦。咁、那个大夫三个月，庶民一个月，咁我系咩啊？囚犯啊？吓、啊，你嗌我急急送个女去，佢唔系咁意思。佢话你咧勇冠三军，袁术咧又有全国玉玺。你两个如果联合，你话喺诸侯里面系咪好出色呢？咁人哋会唔会好妒忌呢？会唔会阻挠呢？你最好就趁热打铁，嗱嗱声送咗个女过去，生米煮成熟饭，咁边个想反对都唔得啦。咁呢、这个古仔咧就好讲清楚汉朝嗰阵时喺婚嫁上面嗰个礼系咁繁复嘅。点解咁繁复呢？就是、因为个社会个层次个阶级。是好分明的，大家都安分守己，咁就冇乱咯，咪唔会反对咩汉天子咯。咁但係当时唔係咁情况嘛、当时已经六国咁乱啦，打来打去啦，你仲要守礼，咁即係讲少啫，到今天都係咁嘅意思。你个世界係一个大嘅变动，个大嘅变动喺边度呢？其实唔喺军事上，唔喺政治上，唔喺经济上，而喺科技上面。 系礼咧， 我哋从来都未试过话换嘢换得咁鬼快嘅。啲、手机即係快快脆脆又要掉，啲游戏咧咁升级升到唔知点样，啲细路仔啲手指画到快到好似咩咁。咁、那个礼你随唔随住佢变呢？你唔随住佢变有咩后果呢？你点样攞政治或者乜嘢力量嚟压呢个科技嘅发展呢？其实系摆喺我哋面前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嚟嘅，唔系话政治家话我想点就点。其实呢啲嘅世界应该睇清楚，唔系你对嗰啲经济嗰啲财团或者系对呢个教育界如何。而是你要知道呢个社会发展 你既然是信马克思主义的话，你就要服从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力最基本你这个生产关系要适应它、 嗯、 你不适应它就真的崩了、 嗯、 你崩得来呢你也都没得救的这样东 西。有时科技产品例如电话的换是因为它自己摆到都会崩坏的。突然间会过期不知道为什么。但刚才讲的故事有一个即很大的启发点，就是对于礼呢有时当然它是某一种阶级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规范。但是它要你守的时候它就会叫你黑几服礼。但是当它有务实的要求或者需要的时候它突然间就会可以跳过啲礼就同你讲，即时送个女过去啦。即系呢个都系好多时候，大家会对即系究竟礼守定唔守，喺咩时候守，边啲人守，边啲人叫其他人守，自己又唔守咧，永远都有个好大嘅咁嘅讨论。 哦，礼呢样嘢永远系制定嗰个人唔使守嘅，呢个系事实嚟嘅。点解？因为呢个法律一呢个宪法乜嘢都好，唔系攞嚟即系人民攞嚟对我嘅，因为我系统治者。咁當然係民主社會另外一件事啦。你見到嗰啲高級政客喺街邊都要拉票鞠曬大躬嗰啲，你話佢虛偽都好啦。咁佢都係右奸啊嘛，唔係強奸啊嘛。咁但係你話我係要實行奴隸制社會嗰陣時候，我要復翻初夜權咁，冇説話講啦。但係今天嘅社會已經唔係咁噶啦嘛。你要氹噶嘛？ 我即刻想翻起我以前教，我唔知米哈咪文化科，即系预科读文化科嘅年代啦。 系 文化科年代，我教书嘅时候，成日都同啲学生讨论一啲问题，就系、是、咧古代嘅礼或者系统啦，所有各样嘅嘢啦，仁义礼智各种唔同嘅一啲所谓想法，或者我形容系想象啦。究竟喺现今社会仲合唔合宜啊？呢个系常常讨论嘅课题。咁啊，头先马老师都讲咗个情况啦，就系、是、咧一啲喺乱嘅环境啊，头先讲三国嘅状况。甚至可能一啲饥饿饥荒嘅环境啦，喺鱿鱼游戏里边，咁我哋系咪仲要守礼呢？咁啊喺战乱里边啲人相食啦，吓逆子而食，话逆子而食都算唔算系咁啦？嗱，即系用佢哋嘅角度，起码 相对人道 系啦，相对嚟嘅所有嘢都，咁你仲讲礼喺嗰个时间，有张苹果跌落地下度，砰砰声跑去执啦，大家抢啦，吓哄抢啦咁。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我哋成日讨论嘅，但系我教学生，我都系要。道德層面梗係要高啲噶嘛，咁梗係講喺禮守禮嘅過程中，大家可能有啲人仲記得咧，呢個殷海剛講緊道德嘅一個禮個守住啲道德嘅基本嘅價值，就係、是、盡量可以守就盡守。 嗯， 呢個係我哋不嬲教學生嘅狀況。 嗯，咁 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咧，當成個大環境都好似頭先馬老師講啊，喺成個大環境都開始舊嘅制度系統想像已經可能真係失效。甚至係啦，真係崩壞啦。嗱，又或者唔係崩壞，係真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咧，結構性嘅一個改變、啊、譬如喺社交網絡裏邊嘅禮，同埋喺現今我哋日常以往我啦，我自己讀書啦、啊、或者我係教書嘅一個禮咧，其實已經好唔同了。 社交網絡上嘅禮係咩咧？我想問。 唔係嗱，譬如好簡單，你會想 呢個例子非常之好，就話科技而家已經達。即係造成一個現象啊，係政府都佢未能夠立法嚟有效咁樣去控制呢個網絡，佢控制唔到，而佢又冇一個有一個方法嚟到使到大家都去遵守，又可以監控到，咁、就即係叫做咩？叫做食山埃道老虎，乾脆就係封 禁。 啊！用乜清零？唉，呢下就最拿手噶啦。咁即系想攞行政嘅命令嚟到解決一啲社會問題、一啲醫學問題、一啲科學嘅問題。呢樣嘢，如果嗰個一哥佢本身唔係科學家，佢又唔去請教科學家嘅話咧，咁真係可可嘅。你個行政命令是不是真的能够下达到去都不用说，但是效果一定是不得的。因为你不是按照自然规律嘛，科学有科学规律，文化有文化的规律，新闻有新闻的规律。 嗯， 你不是我就说拍台，那这样东西最后是做不到的。 嗯， 唔係，或者要用好多嘅力氣去做咯。嗱，用動態嘅方法揾個人喺個網絡上面撳住，睇下邊個人寫一啲唔應該寫嘅嘢，咁於是乎咪撳佢咯。 唔係啊，佢直頭係好粗暴咁樣。見到就殺㗎啦，即係呢個字眼係唔能夠見嘅。 咁、又會 嗰殺埋自己㗎喎。 咁出現問題係啦，譬如再有嗰啲大嘅問題就係佢用擦邊嘅方法啦、即係可能用第啲啊，而家譬如我見 減咗啲部首啊，等等去避開咗關鍵字搜索。 係啊，咁於是乎成個動作我見過有啲甚至乎用啲好出人意表、好誇張嘅方法， 定係創意咧？ 好有創意啦！咁其實就禁之不絕，而個調翻轉咧，因為咁樣咧，我哋睇住嗰個道德嘅標準咧，可能如果我用道德標準呢個層次去睇嘅話咧，因為你法已經有條界啦嘛，佢為咗唔挑動呢個法嘅界，去令自己保護自己咧。於是乎佢就喺個道德位嗰度啦嚇，所謂我哋頭先又講緊個道德嘅空間裏邊，我哋不停遊走噶咯。於是乎就出現咗好多擦邊球，而如果嗰個我哋講緊係一個道德嘅即係一條線嘅話咧，嗰條線就會越嚟越個區越嚟越闊。嗱咁就於是乎嗰、那個 即係有殺錯冇放過， 係啦，個清零嘅效果就更加難去達到啦。 嗱講起戰爭咧，其實好過癮嘅，戰爭咧佢都有個禮嘅。 嗯， 比如講咩嘢咧？唔殺俘虜， 係 啊？點解咧？咁春秋戰國已經知啦，殺降者不祥啊！佢就攞呢個鬼神嚟嚇你啊！你即係投咗降，你再殺佢咧，你因住你後尾嗰兩年啦、 我已經過咗噶啦，所以冇所謂咁。我剩翻 1.5年，所以冇所謂。 咁呢樣嘢咧，即係各個國家嘅制度都唔同。 嗯、 有啲國家咧。覺得投降咧並唔係一件咩了不起嘅事，啊，即係司馬懿曾經係同佢嘅敵人講過，啊，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走，不能走則降，不能降則死，咁佢都有五個階段噶嘛， 五個選擇， 即係你有得揀咁解，啊，咁而家話唔准投降嘅，投降就係變節。变节咧就系坏人，咁你就算即系执条命翻嚟咧，你都真系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即系甚至开除人籍咁就系噶啦。咁但系有啲国家就唔系，做俘虏唔紧要，翻到嚟咧，第一你系英雄嚟嘅， 系； 第二你被俘咗嗰啲时间咧，一样有水，仲有补水， 嗯。 咁你仲可以做國會議員， 嗯、 甚至可以做四星上將， 嗯、 你完全唔同嘅喎。但係嗰個區別係點樣定嘅咧？啊，有啲人就認為係呢個軍隊本身係有一種投降嘅可能性嘅，即係你已經係到咗彈盡援絕、糧絕，你又冇法子抵抗，你已經唔係一個水準的軍人了， 沒得逆轉了已經。 你不能夠履行你軍人的業務了， 嗯、 我就不會要求你子彈打完拼刺刀，刺刀彎了就拿槍托，槍托打碎了就執石頭，石頭執到沒有就拿牙咬。我不宣傳這件事，即是你到是沒有法子抵抗了，你就做俘虜咯，做俘虜並不恥辱。其实做俘虏是我的耻辱，为什么呢？我指挥得不好，使到你们失败了，使到你们受屈辱。如果是有民主头脑的人，他会这样想的，他去承担责任的。即等于魏森豪威尔指挥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虽然他有绝对的制空权、制海权，有绝对的炮火优势和人力的优势，但是他在签署命令开打，同時係寫咗一份文件，就準備認罪嘅。 嗯， 即係話今次登陸失敗咗，其他人都好應用我嘅責任。 嗯， 因為我嗰陣時即係知己知彼呢樣嘢冇做好。 嗯， 所以我唔知點解應該打贏嘅仗打輸咗。 嗯， 咁即係打死我啦，殺咗我啦，判我罪啦。即係佢係一種咁樣嘅統帥嚟嘅，咁樣嘅五星上將，咁樣嘅盟軍司令嚟嘅。 因為事情咧，特別係戰爭，冇百分百嘅，有可能係逆轉嘅，鬼知希特拉有啲咩陰謀鬼計會擺平我嘅，使到我登陸唔到要走翻轉頭嘅，咁冇得好講。咁呢種統帥咧就係一種統帥，另外一種統帥咧就希特拉，死都唔認衰，死都唔認敗，最後仲要話即係好似話亡國嘅，我唔係亡國之君、 嗯、 你都係亡國之神。 嗯、 希特拉係咁樣講嘅，話、 嗯、 你哋呢啲德國人唔配有我咁嘅領袖，哇！你係咪癲㗎？ 但係佢唔紅咯，就所以死咗 嚇。 最後 咁當然佢仲好過天王喺某一個方面，天王即係連責任都唔承擔， 嗯、 即係到時係你哋去死，我身光頸靚活到88歲啊，仲要去到舊金山講。如果話我呢一生有咩最大嘅開心事情呢，就係、是、我能夠喺檀香山呢個地方同你哋一齊嚇、啊、開 party、啊。有咩最細嘅事情呢，咁咪二次大戰咯。即係做人可以做到咁無恥嘅啊！即係你話齋山島由紀夫仲掰佢， 嗯， 所以一個最無恥，一個最戇居。 刚才呢马老师举那个俘虏的例子呢，又令我们想，即是礼往往会将某一个单纯的选择呢判断了一个道德上的好坏。很多的例子，刚才就是讲，即是究竟是不是足够去即是爱国或者去即是尊君这样才算呢。另外的例子有时候可能是关于孝的。即是某些选择是究竟我开饭的时候哪个夹送先，哪个守个规矩去坐到最尾等等等等，在一些清明重阳拜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做到某些事情，全部可能是选择，但是他会将孝去挂钩在一些行为上，就以礼去规范。这个是礼的那个行动逻辑来的，即是说他礼怎么可以规范到人，就是将他跟一些更大的价值观去勾起上嚟，然后再攞呢个价值观去话俾你听，边啲应该做，边啲唔应该做。后边当然系围住去即系维持一个制度啦，即系君臣父子等等嘅一种稳定制度。咁所以个有趣点或者可以讨论嘅点就系、是、喺个社会稳定嘅层面咧，的确我哋觉得礼系有佢嘅功能性。但系刚才即系周老师讲教文化科，我就咁讲啦。但系教艺术科嘅老师可能就唔系咁讲，因为教艺术科嘅老师咧。禮崩樂壞就係好多時候就係一個藝術潮流轉向嘅 創新嘅 係啦嘅時期啦，就係、是、過往嘅嗰種美學概念，過往嗰種道德嘅判斷，可能去到另一個藝術嘅運動嘅時候咧，就會成為咗佢哋批判嘅對象。 喂，所謂國家不幸私家行啊嘛，好多時都會講呢啲咁嘅説話。咁但係咧，其實我又想講一個，即係我唔知呢度有冇大家聽過一個概念叫後現代。 嗯， 因為當你我哋講進入咗個後現代嘅世紀裏邊咧，好多傳統嘅價值都崩塌啦，或者根本上咧，大家覺得嗰種所謂堂皇敘事咧，一啲好大嘅價值觀啊，啊，一定要忠君愛國才是正確的。嗱，呢句説話當然我哋大部分人都覺得，咦，細個聽落啱嘅喎。咁、 嗯、 但係好多人就會不停挑戰啦，各種嘅唔同嘅契約啦。嗱，尤其是而家喺一個頭先馬老師都提及咗喺網絡世界裏邊啦，喺一個常變多變5G、6G 都嚟緊啦。頭先我一路都講咗，就係嗰個所謂道德價值咧，其實隨住成個好常變多變到一個我哋根本追唔切嘅一個狀態， 或者未形成已經瓦解。 冇錯。咁、 嗯、 當嗰、那個我仲要守住一個好舊，譬如一些所謂港管條例或者我不是說它有問題，但是個情況就是它一定涵蓋不到現在發生的某些情況，包括在網絡上面可能是一些很新型的一些，譬如短的錄像片，現在我們很興十幾秒的那些片，又或者不同最簡單講得的，譬如 Snapchat，我做教書就好頭痛啦。原來嗰個 message send 完出咧，好快就會自動好似007咁嘅，自動卜一聲就會唔見咗嘅。咁佢喺裏邊咧，我哋可能譬如裏邊咧，我哋成日擔心啲人會做一啲所謂網絡欺凌啊各樣嘅嘢。咁、 嗯、 但係有啲軟件一出咗嚟嘅時候咧，原來佢自動會令到呢一個所謂痕跡消失咗嘅。嗱、 嗯， 好多人都話網上不是法外之地啊嘛。咁但係如果面對住呢一啲咁特別嘅網絡嘅生態咧，嗱、 嗯、 其實呢、這、一個當然我都必須要即係喺度講啦， 根據法規好多嘢一定要注意，但係個情況就係原來有啲嘢甚至乎係講啲地下化嘅狀況。譬如而家加密貨幣，我哋星期五晚好多時都會講呢個課題。加密貨幣嗱，而家譬如喺俄烏戰爭裏面，加密貨幣就是一個好有趣嘅議題啦。 原來區塊鏈嘅操作， 因為我可以嗱做唔做到一件事啊？我可以唔怕你嘅經濟制裁嘅，可以，但實際上面原來佢嗰 part 都制裁埋嘅，原來佢嘅手係伸到嗰個位嘅，咁。我馬老師，我唔知呢一種咁嘅情況喺傳統嗱，我自己都相對都係中年啦，已經嚇、啊、傳統，我哋一路哇面對個世界變得咁快，我哋應該保持住個乜嘢嘅態度咧？ 咩態度就要因人而異啦嚇、啊！你話齋，你人到中年，咁我一早過咗老年啦，收咗好耐生果金啦。各人嗰個思維係唔同嘅，即係係保守啲定係進取啲？咁啊，視乎你而家生活嘅嗰個環境係點樣。 嗯， 如果你接觸嘅係好快脆嘅，你係設計緊兒童嘅呢個電腦嘅，咁你當然要打地氣啦，即係要迎合佢哋嘅需求啊。如果唔係佢講啲火星話，你都唔識聽。 嗯， 咁但係作為即係年紀大嘅人，甚至係脱離咗社會嘅，即係已經退咗翻屋企啦，即係。對外界接觸甚少了，再加上而家有限聚，咁佢生活嗰個世界當然係過去嘅世界啦、 嗯。 老人講舊事啊嘛，嚇啊，佢唔能夠講後生嗰啲嘢啊嘛。所以特別係面對一個變化咁快嘅呢個信息爆炸世界咧、嗯如果保守嗰部分人咧。就乜嘢都睇定先、 嗯、 啊？點知聽日點噶？ 啊！ 但係我哋知道過半個鐘頭以後咧，我哋繼續講禮崩樂壞。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加上消费券效应，有助支持今季经济稳步改善，但预期失业率需时先至会回落。当局亦都关注地缘政治局势、息率走势同资金会唔会外流等嘅情况。陈茂波又提到，今个星期将会公布财政年度的政府年结账目，预计财政盈余290多亿元，略高于预算案的估算。不过扣除发债、募集资金等因素，去年年度仍然是处于财政赤字。沙田新田围村封围楼凌晨发生火警，六人受伤送院，其中两人情况危殆。一名男子涉嫌纵火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火警期间，现场疏散大约300至400人。警方话，凌晨2:26接报，话封围楼19楼一个单位起火。到场之后，喺同层嘅梯间发现一名57岁怀疑同案件有关嘅男子，迅速将佢控制，并喺佢身上检获2把怀疑涉案嘅刀。被问到嗰名男子嘅精神系唔系有异样，警方话会系调查方向。消防同救护队话，几名伤者需要送院，其中两人心跳暂停，需要进行心肺复苏。一名伤者因为吸入浓烟呼吸困难，另一人背部有一成皮肤二级烧伤，另外两人觉得头晕不适。香港内科专科学院话，第五波疫情下，大约70%死亡个案是60岁以上、未有接种新冠疫苗人士，而目前大约有350,000名长者未打第一针，属于高危一族，情况值得关注。学院引述研究指出，今年1至3月爆发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期间，未打针的60岁以上人士死亡风险，比已经打针的同龄人士高出20倍以上。学院亦都话，唔少未打针的染疫长者，尤其是肺功能受创，部分病人因为严重缺氧，要接受高流量氧气治疗。 学院重申，国际多个研究数据显示，新冠疫苗能够有效提供保护，尤其打足加强剂，呼吁长者尽快打针，减少出现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避免有长新冠后遗症。日本一艘的观光船在北海道东北部知床半岛附近怀疑入水下沉的事故，海上保安厅先后救起七人，他们在送往医院的时候都失去知觉。观光船上面有24名乘客，包括两名儿童和两名船员，共26人。海上保安厅说，当地星期六下午接到观光船的求救，报称入水。观光船之后联络航运公司，说船身已经倾斜大约30度，之后就失去联络。出事的是一艘最多可以载65人的小型观光船。报道说，事发的时候现场风浪较大，所有船员和乘客都着上救生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至后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环翠村回旋处一段仍然挤塞，车龙排队东区医院。而家连城道同埋歌连臣角道咧来回方向都交通繁忙。清明封路方面，在柴湾车辆仍然可以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臣角道前往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现在连城道和歌连臣角道都交通繁忙。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去大美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爵士风采音乐会。 音乐人雷柏希集合不同领域的高手， 吉他手包以正，歌手李安琪，口琴手李俊乐，同吉他舞者郭伟杰。 从经典中有合创新，用旋律向爵士乐传奇人物致敬，呈现启后，展现 Jazz 迷人的风采。 演艺盛会，爵士风采，今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有愉园精工前教练卢大侠卢德权。这位金牌教练有很多人争住想多谢他，他又想多谢谁呢？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的。 最后半个钟头，我哋讲埋佢礼崩乐坏，有一个问题唔能够唔讲噶啦，就系、是、文化革命。我哋真系亲历其境，礼崩乐坏。但系咧，身在庐山， 你就唔知道，當時係唔知嘅， 唔覺。 雖然係已經成年人啦，但係你唔知點解嗰個法律係突然冇咗嘅，即係人嘅最基本人權係可以冇咗嘅。比如講屋企隨時可以有人闖入嚟， 嗯， 即係本來即係未經呢個司法係人身不受侵犯噶嘛， 嗯， 就可以捉咗你去鬥。啊、可以抄你的家， 嗯， 那這些是 當時都懵了，雖然即不是個個都被人這樣做，但是個個都看到是這樣做， 嗯， 那個法律去哪裡呢？那為什麼公安、警察、法院這個甚至是軍隊不保護人民的最基本的權利呢？那、嗯、當時到了劉少奇他自己都懵了，喂，大佬，我是國家主席嚟嘅，我是民選嘅，人大會通過差不多全票，咁而家居然可以拉我去鬥，居然可以 cut 咗我的電話，唔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你要揾毛澤東，毛澤東同你啊嘻嘻哈哈，王顧左右言他，咁你到底發生咩事咧？佢唔知道，但係其實佢應該知嘅。因為他在過去歷次路線鬥爭、過去歷次這個政治鬥爭當中，他整人哋嗰陣時候，亦都唔使經過任何呢個法律程序嘅。 嗯， 啊，只不過今日輪到他啫嘛。啊，咁呢個禮崩樂壞，當時全中國七億人呢、這個衝擊咗過嚟嗰陣時候，大家懵咗嘅，亦都唔到你思考。你思考可以，你有大把時間，因為你坐緊監。啊，咁呢啲嘅現象係點樣發生嘅咧？而家甚至而家都唔可能好合理咁樣當作一個學術問題嚟到去討論，嚟到去研究，因為研究過啦，大概是79年、80年嗰陣時候，中央都開大會睇下點樣討論。即係將呢個文化革命定性，最後定到都唔可能真正定到性啊！因為最大一個避忌喺度，毛澤東你唔喐得佢，你如果喐得佢咧，好大鑊啊！即係收唔到科，可以講即係喺政治上俾唔到呢個代價出嚟，唔願意付呢個代價啊！即係鄧小平話啫，反右擴大化咯。咁人哋話喂，50多萬擴大其實得5個。咁樣擴大，我係啊，你唔知係我搞嘅咩？毛澤東講得好清楚啊，反右我係主帥，鄧小平係副帥。咁你話反右冚唪唥衰咗，咁我落台咯，係嘛？咁係咪嗌我落台啊？唔係啊嘛，唔係擴大化咯，即係政治係壓倒咗一切啊，保住嗰個政權，保住嗰個穩定，呢啲係壓倒一切。咁你嗰個禮其實就係你乜嘢矛盾唔好爆到幫我收拾啊！唔好到法都唔掂，軍隊都唔掂，殺都唔掂，咁就嗰個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付嘅代價係好高嘅咯。 嗯， 同埋嗰個影響啊係好深遠嘅，唔單止係呢一鑊。後尾都會照做噶嘛，咁、 嗯、 但係即係禮崩樂壞，孔子嗰陣時講，即係嗱，人前咬後水嚇，而家你哋咁搞呢個周，到時你哋成立咗乜嘢都好啦，啊佢又冇眼睇啦、 嗯， 啊以後秦漢如何佢冇眼睇，但係有樣學樣咯， 嗯、 啊人哋都會咁樣對你噶嘛，咁、嗯、所以即係話戰爭。點解要有一個最後限制？唔可以用大殺傷力武器、 化武 啊、細菌武器，即係生物武器、化學武器，甚至核武器唔可以用。咁最後就係以戰制戰，即係你有我有啦，咁大家唔敢用咯。點解日本仔打中國可以用化武，可以用毒氣？到走嗰陣時喺東北仲有。60多萬件化學武器到今天都未整清楚，佢、都唔埋單，就係因為中國冇啊嘛。 咁我攞化武嚟殺你，你冇得還手，我咪用咯。點解唔敢同美國用咧？佢知道美國嗰啲仲犀利過佢啊嘛。你用人咪又用，咁但係佢就用咗自殺飛機，用咗櫻花飛機。 嗯。 咁呢樣嘢又超咗美國佬嘅底線啦。 神風 點可以咁樣嘅咧？啊！你真係搏命搏到咁樣，即係你自殺式衝擊。如果喺陸軍上面你攞住刺刀衝我嘅陣地，我攞機槍掃你咁一件事咧。咁而家你攞飛機咁撞落嚟，一機撞一艦，真係有航空母艦俾佢撞沉嘅喎。咁、所以即係美國最後決定原子彈要用，其中之一都係覺得你日本係唔守呢個禮。即系唔守武德，佢认为即系战争都有条底线，你唔可以玩得咁绝嘅。 但我哋明明有句叫兵不厌诈喎， 吓唔系诈唔诈嘅问题，即系你做嗰阵时，你有冇谂住要付代价？即系你系不惜一切要夺取战争嘅胜利，或者唔认失败？咁你系咪有咁嘅能力？因为日本嗰阵时都做紧。核武器，都在呢个朝鲜半岛试验紧。当然佢仲差好远啊，佢钱又唔够咧，科技又唔够咧，啊材料啊各方面都唔够咧。佢要希特拉攞潜艇送油嚟俾佢，送重水嚟俾佢啊嘛。所以呢啲唔讲啦，就只系讲就系、是、军事咁绝对嘅战争咁残酷嘅嘢咧，都有个礼嘅，有个底线嘅。啊！你唔可以為咗攞勝利就不顧一切，即係普京佢今次難收場就係咁樣。佢一開始就名不正言不順，你唔好話即係禮係虛無縹緲、好軟性嘅嘢。有時到最後攣你頸咧就係、是、禮。 嗯， 唔係兵者詭道也嘛，成日講到。但係你明顯地見到咧，嗱，可能喺個絕對武力上面。我用翻俄羅斯做例子啦，咁佢今次可能真係我哋睇牌面應該開頭贏噶嘛，但你點會諗到過咗？當你過咗道德底線嘅時候，嗱開頭嗰啲國家，我即係一路講緊就係美軍仲叫阿澤連斯基，我係不如快啲，我幫你諗到地方可以走佬噶啦咁，佢唔走，打完轉頭仲跟住，然後仲一大堆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面一起舉手按掣， 一四一比五啊嘛， 係啦，咁成個過程你就見到咧，當你過咗某條底線嘅時候咧，嗱，當個禮崩，嗱呢個崩嘅位，一間可能都問馬老師啦，個崩嘅位我就而家見證緊歷史啫，但係馬老師就應該見證好多次歷史事件，嗰、個崩嘅過程，我哋睇歷史書或者睇翻紀錄片都好啦，我哋其實係因為壓縮咗嘅時間空間， 係 我哋睇唔到嗰刻咧個崩嗰刻嗰個。时间或者个唔好讲心情添啦，讲个时嗰、那个崩嗰刻系突然间卜一声出现嗱，当然有啲情况系咁嘅，但系更多咧，如果连结埋头先讲到一啲恶坏嘅过程，系其实你慢慢见到一个 rotten 腐败紧的过程，然后衍生咗或者慢慢睇到咧，嗰、那个位总有一日好似冰山会崩嘅，争在系边一下崩嘅啫，嗱。我自己睇歷史嗰陣時就係咧，唔係話嗰個樣嘢突然間無緣無故會發生嘅，係本身喺歷史上面都講啦，係嘛，冇無緣無故嘅恨，冇無緣無故嘅愛，有啲嘢係不停喺度進展緊嘅，歷史係一個過程嚟嘅。嗱，咁呢個我自己教書或者讀歷史書都係，我睇好多呢啲咁樣嘅過程，甚至乎而家我哋成日都講緊啦，喺冷戰之後，成日都講緊歷史的終結啊，講到好似 福山 講嗰樣嘢，但係其實同一時間，另外一邊就見到文明衝突論喎、啊，大佬。究竟 Huntington 係啦，咁究竟我哋而家面對成個嗱、又係大變局啊嘛，好耐冇見過呢個大變局啊嘛。咁喺呢個大變局裏邊，我哋係應該用翻頭先講緊，用翻舊有嘅一套，哇喺。傳統的呢、這個傳統唔係講緊係孔子嗰套啊，係講緊我哋所謂普及普世價值嗰套文明標準。嗱、我哋而家攞住呢套嘢去講先，但係而家一個國際嘅前所未見嘅大變局裏邊，呢套嘢係咪唔再 work？ 我哋係咪應該玩翻叢林法則咧？ 崩崩咧係喺歷史上係見得到嘅， 哦， 見得到嘅。你比如講劉少奇，佢突然覺得我呢個國家主席。个权连人权都冇咗啦。佢呢个崩喺几时开始崩嘅咧？其实你可以追到去马克思嗰度。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講得好清楚，我哋要做嘅嘢咧就係剝奪，剝奪者， 嗯， 就係要幫資產階級、幫資本主義，我哋係掘墓人， 嗯， 因為我要殺咗佢噶啦，要埋埋佢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崩，點解咧？喺呢個之前，私有財產係神聖不可侵犯嘅，而且是受法律保证的， 嗯嗯， 如果不然的话呢，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 嗯， 为什么呢？大家都去求财， 嗯， 其实不是找个铜银，不是找那张钞票，而是创造财富， 嗯， 哪个创造财富有本事哪个就发， 嗯， 哪个国家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他就是世界的领航者， 嗯， 或者你说他称霸也好， 嗯， 即是那个是道德的问题了，佢實力喺邊度？嗰個係事實嘅問題， 生產工具 係歷史發展嘅一個潮流嘅問題。 嗯， 好啦，咁喺中國嚟講，中國共產黨攞咗政權以後，佢就係呢個崩，即係喺有產者睇嚟就係一個崩。點解咧？有錢嘅係衰人，窮人係好人，越窮就越係革命者。 嗯， 即係呢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嗰陣時嗰一刻，你感覺到唔感覺到嗰個標準已經有咗㗎啦。 嗯， 以後嘅土改，以後嘅人民公社，以後嘅大躍進同埋文化革命等等，都係呢個概念。即係有錢係衰人，我話知你嘅錢係點嚟嘅。如果你嘅錢係勞動得嚟嘅積累嘅嗰、那個勞動，唔係一般人以為攞隻手去做， 嗯， 做得好辛苦，成身大汗咁先至係勞動。呢， 嗯， 個係體力勞動， 嗯， 對社會創造更多嘅財富係努力勞動。 係， 佢只係一念之間發明咗一樣嘢，就可以使到個社會咧係曲線咁樣飛躍嘅。 係， 即係馬克思都承認，佢話資產階級在一百年当中几十年当中创造出来的财富是超过了以前几千年的。 嗯， 资产家在历史上有这个空前的进步的作用他都不能够不承认。 不过污染都是啊，同时间 不能够不承认嘛。啊，你这个过程是一定要有的，大家欢呼的。我们读小学那时的课文，嗯，是希望北京的上空是浓烟密布，是点描写啊？是一朵朵泼墨的牡丹花。 哇！ 你当时是恨呢样嘢，大佬。 美丽的描述， 人哋大家都是咁样发达的， 嗯， 你揾把锄头去掘，你就死硬， 嗯嗯， 你一定是挨打， 嗯， 因为你落后。咁而家讲到嗰个界限，就是穷人是好人。不是失败者，有钱佬是衰人， 嗯， 我话知你的钱点嚟嘅，你就是要被斗争，被抄家。咁， 嗯， 跟住人民公社呢一条咧，就将中国大多数嘅人口，因为6亿5千万人嗰阵时，起码仲有九成系农村人口， 嗯， 即系佢哋土地系佢哋嘅命根。 嗯， 突然土地要归公。 嗯， 是冇人能够私人拥有土地， 嗯， 全部都是公有制， 嗯， 国有制， 嗯， 其实讲到底就是官有制， 嗯， 就是党有制， 嗯， 很简单的嘛，这个事实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嗯， 突然一夜之间这件事，啲人其实是没感受到他真正的东西在哪里， 嗯嗯嗯， 崩了就是那段时崩的， 是 啊，咁啊，到后尾话唔系啦，可以一部分人先富起嚟，财富唔系罪恶啊， 嗯， 啊， 后话啦嗰啲， 嗰啲，另外一件事，即系你嘅财富系点嚟嘅，系攞权得嚟嗰啲，冇人知道。 嗯， 总之你富咧系好事， 嗯， 啊，你如果唔富，国家点富咧？系， 嗯， 嘛？咁呢个崩咧，佢个分野啊，即系马克思主义佢提出嚟嗰套， 嗯， 要埋葬資產階級，要剝奪者，那一刻開始就是一個新的思維和一個新的 社會的誕生，在1917年蘇聯那時候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個是 要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是要全部守曬你啲嘢，一個就是徵收糧食，派兵去鄉下，你有幾多糧都話你是餘糧，餘糧啊， 剩翻低嘅。 佢其實係好公道嘅，佢話呢啲係餘糧嚟噶。 馬斯係咁講噶嘛，剩餘嗰個生產力。 但係幾時你一個人食幾多之外先至係餘糧咧？就由佢嚟規定，而且係由貧農、富農、中農。地主嚟規定，即係貧農嗰個餘糧同地主嗰個餘糧係唔同嘅。即係講句事實嘅話，就係你富農地主，你餓死都係你嘅事，或者你營養不良唔夠食係你嘅事，因為你嘅階級係衰嘅。係咁樣呢種意識形態，呢種嘅價值觀係立法決定嘅喎，係攞軍隊去執行嘅喎。咁呢樣嘢。你如果是資產階級，你是地主，你是富農，當然說哇大佬這個還不是禮崩玉樂壞嗎？還可以這樣的？即是我旁邊那位貧農，他知道我有米，他就帶些兵進來搶，然後 說這個是合法的，是這個徵糧。因為社會制度改變了，那個政權改變了，由軍事政治來到干預社會經濟，同埋橫掃一切以前的意識形態、 價值觀、 東正教，你話乜嘢都好，宗族，全部冇曬啦，就係、是、以階級嚟分。咁呢種，所以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好有意思，禮崩樂壞咧，係貫穿整個人類社會。我哋身歷其境，而家都處於一種你話係。完善的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以前那些就是应该崩的，不完善的， 这个是一个唯物辩证的过程， 过程 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现在未有个结论， 即是你可以不接受它，但是你要看准它， 但 你看清楚。 但另外一个我都即虽然时间不是很够，但都最后我都想补充一点，就是近呢幾年咧，教育界都係㗎。以前叫 value education 就係價值教育，而家係 values education 會多咗 S 嘅 多元性教， 係啊， 多元性嘅價值教育。 冇錯啦，而家 你做老師，我想請教你一個字啫， 係 即係話以前咧，我哋係殖民地，我哋係呢個二等公民，英國統治住我哋嘅，但係我哋可以個個揸住個兜可以與佢，但係而家有國歌法喎。 哎呀，你我哋头先都讲紧，即系国歌嗱。如果我哋开头讲， 点解啲鬼佬唔介意咧？ 呢个系佢嘅问题咯。我哋回归之后，我哋有我哋自己一套嗱。所以呢度就讲翻头先嗰个多元嘅情况。如果我哋头先有一段，我咪讲咗话以呢个叫做普世价值。咁但系普世价值系咪一元嘅咧？咁有啲人就话唔系噶嘛。在普京的角度，我那個才是正索，我才是對的。我即最後一個疑問就是，在現在我們這個道德價值未，我不知道算是完全崩壞了，我們經常想就是崩壞了，但其實是崩解的，整個過程裡面有不同的，我想譬如土耳其有土耳其那套 的價值觀真是不同的，譬如中東國家各國 土耳其是機會主義者來在這件事上， 是有不同的價值觀。喂，我們現在身處的，所以 我自己經常跟學生說我們就要認識多一些東西，但是你問我有沒有一個好的方法，我都答不出，真的要怎麼處理，因為很多元的現在情況是。 那你是一個很老實的教師，又是一個不合格的教師。你可以跟這些學生說話，我都不識的，切，你不識你走吧，你的家長都不拜你了，你現在說我識，怎會不識啊？但是就是要不斷學新的東 西。 教師是教學問嘛，怎 樣 問嘛。不过所以刚才讲即系礼乐崩坏咧，个崩字原来先系个重点啊！ 好啦，听支歌先啦。星期一我哋讲一个话题叫做台北人点样睇俄乌战争，咁啊跟住听听卫斯嘅歌叫做《悬崖有路》啊。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